去加拿大， 好多都係澳洲 啦，人哋嗰啲更加先進，使乜自己搞啊？ 即係嗱， 唔符合成本效益嘅嘢嚟嘅， 尤其係香港，你都知啦，嗰個土地資源咁矜貴啦， 即係呢個第二樣嘢啦，即係你嘥廿億去搞一嚿咁嘅嘢，城大仲有咩地方可以發展啊？ 其实占地已经好多噶啦。 喂，中大都可能仲有啲道理，一来人哋有医学院，系咪？即系你喺嗰度，即系差出嚟、就似啲样啦。一系就医人，一系就医动物嘅啫，系、咪？即系起码有啲基本嘅资源，唔需要咁样浪费法啊嘛。 系啊，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就系话近年咧，即系唔好话近年啦，其实今一年啊。即系你由15年去到而家去到9月啦，哇！你见到你系咁细心数下，喂，梁振英几捻多找数工程咧，其实系差唔多每日一个咁滞，系咁默默推出， 争落啲街数太多啦。 喂，即系你谂下，喂，之前无捻端端鬼鬼鼠鼠，即系呢个新世界海旁啊，嗰、那个发展权啊，俾捻多新世界， 因为嗰阵时候郑家支持佢啊嘛， 系啊， 郑家崇。后尾转态撑梁振英啊嘛，唔支持啊唐唐啊嘛。 系咁即系你见到就系话你而家就系话要连任啦，又乜又柒啦。咁即系你有好多人就话而家啲四大地产商都唔俾面佢啊。喂，你而家唯一叫俾啲面嘅就系只能够系新世界啦，因为新世界 咪所以咪唔投标咯，唔得啦，唔投标咯，咪就将呢个尖沙咀海旁咪俾咗呢个郑家咯，新世界咯。 啊！即系但系因为咧就最近屌即系冇谂办法啦，即系你太过分啦，做得即系袁捻全都唔捻够熟，即系都唔捻能够服众啊！ 唔系啊，而家你谂下，即系简单嚟讲，头先你话佢好多找数工程，新界东北又系啦，学你话斋愉景湾啊， 愉景湾啊，无捻端 创科局啊，而家搞兽医学院，兽医学院佢都喺个政纲里边有写噶嘛，好似系嘛？ 唔係，其實喺2012年嗰陣時，喂，老實講，校董會嗰時通過咗，係一路講緊，跟住其實要找數嘅。 喂，如果你話20億嘅話，呢條咁嘅網絡捐2億，九牛一毛啦，嗰18億邊個貼啊，大哥？ 唔係佢最唔係最撲街一樣嘢，找數還找數，你就係搞啲大媽，即係就係找啲大媽耍數。而找大媽耍數咧，你啟得港人港地嗰笪地咧，你點撚樣講得過去啊，大佬？即係你原撚本啦，即係嗰笪地，你又諗住攞嚟搞港人港地嘅一啲即係一啲房屋供應嘅。喂，咁但係你最撚後尾咧，你地契冇包喎。即系你净系找嗰啲大妈耍数，即你正光你应承咗香港人，你都冇捻找到。 喂，如果 你标准公示， 如果我系佢，真系要找嘅话，我唔理我系咪嚟自800人嘅，因为1200啊小圈子选举啦，你找都找全民退休保 障。系啦，我系讲紧， 同埋你标准公示又系啊嘛，系咁铺路啦，就 做乜嘢啊嗰啲嘢 啊？ 有咩 cause 啊？喂，你攞得20亿走去搞个兽医学，你差唔多已经可以变成日后全民退休保障嘅即系 seed money seed fund 啊，大哥。 唔系，但系佢有钱都搞埋啲虚无缥缈嘅，啲咩未来基金啊，几百亿咁捻样嘅。 喂，如果你真系谂住大量兴建公屋，以公营房屋为主导，解决香港后生仔嘅即系做楼奴嘅问题，喂，香港咁多地方俾你搵。你搵到咩出嚟啊？ 其实可以话佢做得样衰，其实大捻把嘢你做系好捻土好，找捻咗数仲好，但系点解唔知点解无捻？ 喂，最高工时，又唔使你找 嗰 条数，我哋找啫嘛，仆街。 唔系啊，佢而家同你讲啊，佢搵阿梁志雄同你讲啊，如果你搞标准工时啊，嗰啲老板会俾多150亿啊。喂，冚家产，即系咁讲。喂，调翻转讲就系话，你唔找标准工时，而家就系剥鸠削咗我哋打工仔嘅150亿啊嘛，你老味。 我贴紧你啊，佢150亿。 系啦，即系打工仔贴紧钱俾啲大商家啲。 唔系咯，喂，咁喂，即系我唔知梁振，呢个梁志雄真系，其实讲真，即系佢讲埋呢啲嘢，我唔知系咪。即系唔系即系倒去卖啊？点咧？真系 喂，所以如果你话真系要找数俾香港人嘅话，唔系找数俾大妈耍嘅话，大把数可以找啦。最高工时两嘢就已经过咗立法会立咗法啦。你做咗几年嚟而家佢做咗三年 ， 但系即系 你冧下香港人得唔得噶？识唔识噶？大哥唔好净系食挂住冧下嘢，冧住啲大有钱佬。喂，第二全民退休保障整个 shift 分出嚟，我唔知几百亿啫嘛，香港大把钱。 唔系你谂下，即系其实 解决咗人口老化嘅问题，解决即系未来大家退休保障嘅基本嘅需要问题，减少你日后嘅综援开支嘅问题，又解决一个。 嗱，你政改 跟住你三年，老实讲起完呢啲楼，快快脆脆揾啲地翻出嚟，就唔好净系谂住候住新界东北吓，候住人哋嗰啲地，其实根本就益商家佬啊，大佬屌！

搬运嗰啲，哇嗰啲、 啊、 全部好似阿金英阿 B 嗰啲咁嘅手骨起剪，不过人哋系透过做嗰啲工作手骨起剪，就唔系做 gym 大佬， 系咪？喂，但系咁样讲，嗰啲人咧，虽然系嚟自呢啲咁样嘅呢啲咁样嘅，即系吓呢啲叫印巴啦，但系你嗰啲人咧讲广东话咧，即系嚟到香港讲广东话咧，系纯正过好捻多咧，啲新移民好多嘅，真系。 字正腔圆 系字正腔圆，咁即系个个都好似阿乔宝宝咁捻样噶喎， 好多喺香港出世噶嘛。 唔系啊， 语言能力又强啲咧。 你真系要做跟车嗰啲，你成日俾人屌咧。即系 学粗口学得好快，真 系。你第一，你学粗口学得好捻快。第二就系咧，你如果你系唔啲香港人唔觉得你系自己份子咧，你系恰你恰得好捻犀利嘅。所以你一定系要比其他人更加本土。 所以对欧盟嚟讲，有好有唔好啦。即系你搞咗歐盟之後，即係人口自由流動之後咧、嗯，其實已經對一啲嘅西方國家，嗯、即係喺西歐嘅國家咧，就好大壓力㗎啦、嗯。因為點解咧？東歐嗰啲友就全部去曬嗰度啊嘛，治安就有少少影響啊、嗯。所以你去法國嗰啲咧，而家大家都袋住銀包㗎嘛，係咪？嗱，呢啲嘅新移民嚟到嘅唔好處就可能係會拖低咗、嗯，即係你嗰個嘅、啊，即係人均收入啦。亦都增加咗你嗰個社會福利同埋照顧啦。但係長遠嚟講，你歐盟作為一個即係文明先進嘅地方嘅時候，你睇到呢啲咁樣嘅即 係大愛啦，係嘛？ 就要顯示你嘅大愛嘅時候咧，咁你一定要承擔呢個代價。 唔係，但係其實呢張相 同埋佢，如果用你頭先個務實嘅計算，佢咪同你做曬啲 dirty jobs 咯。 咁係，但係其實咧，就喺啲選民嘅角度嚟講咧，就未必係咁樣睇嘅，即係你嗰個 feeling 係。咁我見到就係呢張相咧，真係好有用。你見到就係、是，就算係經濟學係好差嘅西班牙咧，佢都話喺呢個咩提出啊，所有內政部啊，所有內政部長咧，9月11號嘅時候咧，喺比利時開會就討論呢個收容問題。咁變咗就係話， 喂，同埋可能你要派船啊， 係 去呢個地中海接添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喂，大佬嗰啲。一来系超重， 嗯、 你谂下有啲即系嗰啲大嘅货柜车全部焗死晒， 其实系， 喂啲船啲靓仔靓妹全部喺个、啊、即系葬身大海，喂你唔需要搞啊， 系好捻惨嘅， 同埋你制造咗机会俾啲即系黑社会去做呢啲嘅 smuggling 啊嘛，偷运啊嘛， 唔系黑鸠佢哋啊嘛，其实系即系喂你系俾咗嗰啲黑社会咧，或者系人蛇 上下其手啊， 系上下其手啊嘛。喂，如果你话你记得，我唔知你有冇睇过一套即系好耐以前香港，唔知好似六七十年代嘅戏。阿龙嗰阵时介绍嗰套嘢叫乜撚嘢咧？即系又系讲人蛇嗰套嘢系。咁吓，系、啊、打蛇啊！屌你老尾，即系打蛇嗰啲原居民咧，以前几扑街咧，就喺呢啲边境地方咧，就捉鸠住啲人蛇咧，然之后勒索啊，佢喺香港嗰啲亲戚啊，即系有几多万就攞几多万。如果你如果唔係咧，又強姦佢哋啊，就屈鳩佢哋做嘢啊，又剩啊，即係其實係即係好似你咁講嘅上下其手，即係你話人道災難，即係你話死傷嘅，只係即係其實係叫做冰山一角啦。但你見唔到嘅，即係嗰啲所謂殘忍嘅嘢咧，其實係更加多。 唔係，所以咧，香港人咧，反而咧七八十年代咧個殖民地管治裏面咧，我哋真係冇話事權嗰陣時候咧，真係顯示到咧我哋嘅大愛嘅就係、 是。 因为点解咧？我以前僆仔住彩虹村嘅时候，对面就系军营嚟噶嘛，咪、 啊、 变咗做越南难民营咯。 唔系，不过呢个又唔可以简单比较，因为其实嗰阵时嘅香港， 咩英国佬啊嘛， 一嚟英国佬啦，二嚟香港嗰阵时咧个人口仲未有咁多， 都好多噶啦，屌！我僆仔读一年班嗰阵时候已经400万人口噶啦，大哥，屌唔少噶， 一倍啊嘛，哥， 80年代都已经去到500万噶啦， 你仲计埋啲流动人口啊？你计埋嗰啲即系嚟旅行啲流动人口成千万， 唔系，所以我咪话欧盟咧，即系你向全世界展示你个大爱，去接收呢啲难民。甚至乎咧派船咧去呢個地中海咧，即係去接啦。跟住你搞多少少嗰啲即係難民營去做 vet 啦 vet 嗰班人，嗰、那個資格快快脆脆融入個社會啦。跟住佢嗰班人，老實講，即係都有思鄉病嘅。如果計嗰度即係戰亂完啊，嗰度穩定咗個社會同埋政治嘅時候，大部分人都翻翻去㗎啦，起碼一半啦。 不過你要係務實啲嘅講法，你係要說服到嗰啲咧比較係右傾嘅啲選民。 冇辦法㗎，你呢個代價一定要付。因為點解咧？你一定會有好大嘅財政壓力。 梗係啦， 一定會有好大嘅失業率嘅，一定會同你嘅基層嘅民眾咧係真係爭飯碗嘅， 係 嘛？社會福利開支又多咗，跟住你又要即係高稅率嘅。 嗯， 喂，咁你社會主義就係咁噶啦。 嗯， 係嘛？你要令到即係俾你 嘅命運遭遇更加慘嘅人，有一個尊嚴嘅生活嘅時候，喂，大家就要付出代價，大家要批嘅，大哥，唔使批啊，喺度吹啊，大哥。 咁所以咧，即係你話叫做係其實。呢、這個歐洲嘅難民問題呢，其實我見到成日都有㗎啦，新聞。 唔係，所以歐洲可能會好，因為點解呢？佢有一個基督教文明嘅傳統嘛， 嘅人道精神。 喂，基督教文明就係左教啦。喂，耶穌講嗰句説話好簡單咋嘛，我為最弱小嘅一個所做嘅，你就係為我做嘅。除非你唔信啦，你唔信佢就冇得講啦，係咪？你咪當為天主做囉，你咪為上帝做囉，大哥。所以歐洲點解會成為即係快樂指數最高嘅地方嗰啲北歐嘅國家咧？咁樣就是、因為佢高稅率，亦都係高福利，而啲人係願意承擔呢個代價啊嘛，冇問題嘅，好啲嘅。如果你起碼好過去美國嘅嚇，嗰、那個就係即係資本主義嘅即係搖籃嚟嘅，嗰、那個真係唔肯同你承擔啊，大哥。 嗯。好啦，今日时间差唔多啦。 喂，唔该，David仔喎。 唉，好， 拜拜， 拜拜，拜拜。